翻天，耶！ 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好，我是小 T 班灯头。 那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对，每期节目的音视频的回放呢，会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后呢，上传到我们漫游嗨翻天在哔哩哔哩的账号上，欢迎大家实时收听收看。 那其实看过我们节目预告的小伙伴应该已经知道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就是终于回归嘉宾位的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李兰玲和刘明月，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 突然之间从右边又回到左边，感觉还有点怀念啊。 哇，我突然感觉到我升级为嘉宾了， 对，原来 特别开心。 原来我们是 快乐， 原来我们只是漫游观察员， 对， 现在我们是嘉宾儿， 我们 是嘉宾儿， 我们真的请的是配音演员，难道不是相声演员吗？ 是， 一语道出真谛了，你 就是配音界的相声演员， 是一语道出真谛哦。 会说相声的配音员，他不是好 主持，不是好 的什么。不是 好录音师， 对， 我不行，这脑洞跟不上了，有点。 其实你要是对明月兰玲比较熟的话，就发现他们两个特别会讲相声，但是之前由于工作的安排，就两个人 机会不多， 天各一方，然后今天终于可以那个有机会坐在一起，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了。今天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 就是相声。 相声被配音误了的 四门功课， 开始的 表 演， 说学逗唱。什么叫说呢？ 今天是不会放过你的。 我们错了。说就说话， 你看现在是晚上8:08，给你10分钟的准备时间，8:18的时候， 来 一段 相声， 在弹幕里面提醒我们，好吧，让这个明月来， 等一下， 来一段相声啊。 大纲里没有这段。 那我要说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你非要打断我？ 大纲里没有这段， 不是，咱们开始进入一段。 进入正题好不好？ 好。 我们今天要说的呢，其实这个9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在这一个月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手机制造的厂商纷纷就要开了新品发布会， 老金啦，哇， 对啊，发布他们的旗舰机型什么的。 对， 然后呢，其实我们要说这个，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然后我们身边离不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电子产品， 没错。 我们今天就要跟明月兰玲还有跟我们的张彤一起来聊一聊那些比较有趣的、比较潮的、比较黑科技的电子产品。 哇，非常厉害啊，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特别黑。 大家可以跟自己之前就是用过的一些电子产品的经历来聊一聊，就是自己用过什么样好的这个电子产品，不用说品牌，只是说就是做什么。 我们不打广告，好， 给大家一个参考就可以。包括还有很多就是电子产品跟二次元元素结合的非常好，非常适合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大家没准也可以从这期节目里面找到一些灵感，然后 剁手， 对， 可以自己买一些。 是，尤其十一假期马上就要来了，这个小伙伴们看好自己的钱包，是不是？ 这期节目有点贵啊。 这期节目有点贵，造价有点高，是吧？但是我们。但我们都是用嘴来介绍，但 是我们只是说一说， 对对对，说一说， 而花钱的不是我们。 明月戴了个帽子防风吗？ 为什么？ 刚才那儿开了个电扇呢，吹得我有点 头疼。 你就不能将就一下兰陵吗？ 好，将就。 真是，你看 你俩终于合体， 是不是没将就？ 不想将就。不将就，要唱歌了，有一 好。你不要看我，我也没有办法帮你。 好无辜。 哦，说好的黑科技呢？为了配合黑科技， 是啊， 今天穿了一身黑来了。 就是因为想说一些黑科技。 我今天也是嘛，对不对？然后但是黑科技好像真不是特别懂。 你那个牛仔是淡蓝色的， 嗯， 对，我更黑。 咱俩今天还是 情侣装 硬主题的 啊！啊 不要瞎说话好吗？ 强行 做 CP， 哇！ 哎，能不能不要这样？这是漫游嗨翻天，你们在做些什么？ 对啊， 怎么能随便乱说话？咱们聊聊 VR 吧。 好，可以，一下被拉过来，这个有点严肃啊，突然被硬拉过来。 好了，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漫游嗨翻天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六六九三，56755六六九三，大家可以进群来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11，离明月蓝领讲相声还有7分钟的时间，我们进一小段片花，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动态大师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大家好，我是小跟班张彤。 那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哈，他们就是来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刘明月和李兰玲，欢迎二位。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突然 变得严肃了， 所以你们知道是在片花那短短十几秒的时间里 发生了什么， 怎样威胁了？如果今天晚上不好好做节目，那么就 对，明月瞬间就严肃了起来。 对， 毕竟我是一个比较正经的人嘛，大家都知道的。 这是个相声吗？ 我都知道， 就当真的听。 就当真的听嘛，反正不说这个没啥可说。 我尴尬。 其实还是那个两位很久没有同时坐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了。 对， 那还是先聊一聊，就是因为你们两个做这个观察员的时候。 我不知道情况，但是我也被他们的笑声感染了。 掐人话音， 观察员 做观察员的时候呢，都是来访别人，但是大家也很好奇，你们两个最近有什么样的工作动向？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新的作品即将和大家见面，或者已经跟大家见面了呢？ 让兰陵先说吧。 这一点确实是特别想说来，为自己打 call。对，因为。即将啊，在10月10号啊，这个兰陵的主义新番《理想禁区》即将上线了。这是一部这个非常好看的动漫。为什么好看呢？因为它是一个讲的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就是说讲述的是，有网瘾的这个一个男孩，然后被家里送到了一个戒网瘾学校。但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校，它背后还隐藏着黑暗的这个 电机吗？ 利益，对，黑暗的势力和一些。 这个人不要 KY 好吗？ 不是，因为我想到他在，因为我他就是那个黑暗势力，所以他才会乐。 真的吗？ 真的在 给大家留点悬念多好。 在这 边， 对啊，为什么不留点悬念？你剧透到底了。 大家都当没有听到好吗？ 没有听到。 这有一部很好看的番， 对， 是我们兰陵来主配的，所以大家多多关注。 10月10号上线 啊，10月10号，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因为这个番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哦， 因为首先他是我第一个试上的男主，是我第一年来北京。 不是小江吗？ 不， 小江不是男主， 还在后面。 小江在 后面，对，还在后面，因为这是我第一个月来北京，第一次试音，第一次试上的角色。 哇， 就是我 重大，厉害了。 那个。准备试音的前一晚和试上的前那一晚，我都没睡着， 因为太激动了。 对，因为太激动，太紧张了。 之前一直在配101、102 啊，对，是的，在录这个。然后试完之后真的特别激动，虽然出的比较晚啊，因为这个精工细作，我那天前天看到了成片啊，画风和帧数以及各方面音乐都没得说，我觉得是特别的棒。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男主叫李想。我的小名就真的是乳名也叫理想。 哇，好巧， 非常巧合， 想象。 对，所以我对这个片儿真的是 有感情， 而且他很热血，真的很热血。 所以又是我们兰陵亲情推荐的。 对，我这个 亲情推荐的， 走到哪儿说到哪儿，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大家一定要支持我，支持 我 进去。 那我们的这个明月同学呢？ 其实我最近上的番是比较多，比如说杰德啊， 对， 杰德，杰德奥特曼，其实我在里面一直录的 男主， 对，小鹿杰德嘛。然后， 但是杰德它是一个特摄片， 对， 它跟 奥特曼， 对，它跟那个就是动画呢还不是很 一样， 对， 不一样。 然后呢动画这边其实最近上的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的天劫女友， 哎 最近这是 也刚刚开更， 对，也是刚刚开更，现在是更到第二集了。这个片子呢它是什么呢，就很多人一看就以为是虐狗番，对，它就是个虐狗， 不要这样子， 就是恋爱番， 对，恋爱番， 恋爱故事的，对， 其实也不是了，它是其实讲的其实这个故事它很多有个梦，就是漫画党嘛，漫画党其实就可以知道了，他讲的东西还是挺多的，主要还是修真，然后以及各种的绅士，其实他不是纯纯的为了恋爱。 那这个天劫女友的主角应该是那个女友对吗？ 对， 我哪英雄 好开玩笑了。然后其实这个片子还是挺好看的，因为他其实他第一部分嘛，我估计第一集，我估计啊第一集应该讲的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一部分呢是一个挺感人的，真挺感人的，但不能 这个说的特别空泛，到底怎么个感 人法，跟没说一样 去看呀、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算了我不能剧透太多， 是很虐对吗， 还挺虐的吧，但是其实你要本身说男女主来说，其实他是男女主贯插的一个个主线的这种的，就比如说这次讲的是如月的故事啊，然后下一次讲的又是别人的故事啊，就这样 的， 对，单元类的，它是贯穿的这样子，所以其实天劫还真的挺好看的，反正我看完漫画以后我觉得很喜欢。然后还有呢就是我的 拔念是 吗，对，有拔念啊，还有我的那叫我什么，我的女友，对，我的女友， 你配的番你看人兰陵干嘛， 不是我的女友，不是我配的女友就已经说过了吗， 还有一个叫我的女友，我配的老公 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的天劫女友和我的女友是两部番，是 两部番，我的女友、我配的老公， 行行行，大家自行百度吧哈，就不浪费大家宝贵的时间， 不厉害， 开个玩笑，其实就是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小伙伴们也经常会有新的作品出现，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他们，比如说关注他们的微博，然后也可以去这个百度搜索他们的作品找回来看，然后我相信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因为既然两位都这样就给大家吐血推荐了， 吐血 是，尤其这个十一假期嘛，就是不妨来补一补大家之前配的老番，然后再期待一下这个十一之后马上就要上的理想禁区，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明月最近配的那个就是虽然很短啊，就是经常嵌在各个动画结局结尾的那个 你说 小动画 广告是吗， 对， 同桌的你， 同桌里面的 放学别跑那个片子叫， 哇， 他会做成番剧的后期， 不确定， 好不确定，有可能会做， 可以期待一下，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今天咱们都说了咱们的主题是这个聊 黑科技 ， 所以来吧，谁先？ 老师，刘明月想要说话， 好，来我了， 其实真的。现在我真的觉得就是咱们肯定身边有很多很多的电子产品都是买的时候对它寄予了无限的期望，觉得能够通过它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但是也许有的东西你真的用完了之后发现就搁置一旁浪费了，也有的东西可能一直可以坚持使用很长时间， 对， 所以呢大家就通过自己自身经历来跟大家推荐一些好不好， 好，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机，特别好用， 是，你说的特别对， 下一 出去老年机 门口在那边， 好，兰陵该你了， 对，其实 真的，其实你要说到手机就这个月你会发现各大手机就是品牌商他们出的这种旗舰机型基本上都是全面主打全面屏，是不是， 对对 对 对 对，全面或者曲面， 对对， 就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手机屏幕越来越大，或者手机屏幕直接就是盖住整个手机，你们会， 其实当时我买我的电话不就是曲面屏的吗，我当时其实就是看中了它的设计的， 对， 那曲面屏能给你带来什么样便利吗，就是 没有啊，但 是炫酷是吧， 对啊，就是好看， 但是有一点就是它现在屏已经碎得四分五裂了， 不，我跟你说我为什么不换，不是因为贵，是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对， 因为真的就是曲面屏的话其实它有一些设计嘛，就是在曲面设计你可以划开，然后它这边有小单元格这样子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基本没什么用的， 就是还不太成熟的一个技术， 大家已经开始提醒了说要开始你们的， 我看的时间也到了， 哎 哎哎，什么 是不是相声俩金鱼了又， 相声 那个 相声 好， 大伙严肃的盯着，小美严肃的盯着两个人，就一定要说相声， 相声吧。 哎，我说，所以就不要乱立 flag 好吗？给你们小惩大戒一下。 说一说这个，我们还是回来说一下相声。 我刚要说四门功课，你就给我打断了。 不要了，还是说手机了。嗯，对，因为其实按真的严肃来说，因为我是个电子控。就是像一些真的，你不要笑，你为什么突然就笑？ 别逃，就是 我没有， 就是为了逃笑。 我没有，真的，我是一个实际的电子控。 好， 对，因为我像一些平常电子类的公众号啊，黑科技的公众号啊，各大厂商的发布会，我都会挨板去看。 哇， 对，我都会去看。 那所以那天晚上你一定熬夜看了某水果机的发布会了？ 我看了， 哇， 我看了，就是推荐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要买 10。因为 你看 这个后续的话， 推荐我们不推荐，我们什么都没说啊。 哇， 这个因为它在我看来，可能是后续的发展的那个趋势，都是按照这个全面屏这么发展来的。因为各大厂都这个都是这么个套路，都这么往下做，所以它一些后续的，比如说应用啊，肯定也会配合这样的全面屏去做一些改动，会有一些新的技术啊，新的东西。会应用到这个全面屏上，所以如果我这个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是一种趋势吧，我觉得。 哎，其实就事论事的说，就是我看了他的发布会之后，有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他，我们经常发那个 emoji 那种表情 啊， 对， 然后可以用真人，就他结合你自己的表情来发，然后最后出来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 Q， 对， 特别的可爱。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 就为了 emoji 卖的， 代价有点大，是不是？ 这种技术的话，现在一些软件也可以做到，一种像一些手机的 APP 其实也都可以做到。 对， 只要说咱们日常离不开身的几样电子产品，手机肯定算一个， 对对对对对， 包括可能 平板电脑， 对，学生党的话可能经常也会 就买电脑， 平板电脑， 对， 包括一些商务人士，对 对， 电子书。我不知道张彤有没有买电子书， 我穷。 言简意赅， 不要太多出卖自己，我的灵魂。 就这个电子书是个好东西， 是个好东西，对对对， 很方便， 你值得拥有。 对， 但是买了之后我不会看。 其实我也有嘛，但是我感觉就是没有那种翻书的感觉，你知道 啊？ 你书看累了往上一埋，真的有书味儿，有印刷的味道。 我在这里先说一下啊，刚才李兰玲还用电话在看电子书。我真的，我什么也没说啊，这个我就喜欢揭穿别人，我就是没有别的爱好，揭穿你是我的最爱。 但是我有啊，就只不过太大了，偶尔不会看。 但其实不是，电子书其实还算比较轻的了。 对， 但是 就是你要抱真的书的话， 他买的是一代，这么大， 有这么大电子书？你买的难道不是电子卷轴吗？ 可以防身，你们知道吗？ 当盾牌 使用， 哇，厉害厉害厉害！ 要歪楼， 不行了，今天黑科技太黑了， 太黑了！ 真的，你们能从网上给我找这么长的电子书，我算服了。 整天背 LED。 我说你咋把背后屏有了？ 收！ 我还提名一个，就是电子设备、电子手环、运动手环。 哎、是吧？ 哦，我当时去年明月还特别胖的时候。这还比较丰满的时候，我想督促他减肥，给他买了一个运动手环。 你可没有这么说过。 那我多打击你自尊啊！那么多人，我说明月送你个手环，为了你。 没有那么多人， 就咱们同学都在那儿啊。 没有啊，那当时还没有 呢。重点呢？然后明月真的借助他瘦身了吗？ 我就没在那带过。 扔家里了，我现在估计已经落了灰了 啊！ 好多好贵的， 我这么贵的表我不带，我不扔。 有不是是这样的，一般一个手戴手表，另外一个手戴手环，这是这个运动达人的标 游戏达人。其实他就是懒，不愿意戴那个。他有那个手环，功能有监测心跳。我买的二代， 监测心率， 然后还有步数，还有步数。然后比如说，你可以在手机 APP 上设定，我今天要走一万步。走到一万步之后，它会震动提醒你走到了。如果没走到，它还会提醒你，就说你赶紧去走步。 哎，真的还有很多的那个，就是电子手环，它会有个小屏幕嘛，就是你走到那个步数之后会放礼花啊什么的。 这什么？这难道小的时候那个几块钱的电子表？电子表 的 功能 的？ 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因为我当时我对那些东西都没有概念，因为我觉得手上戴着除了表以外就不应该有别的，就是看个时间嘛，就是手环什么的督促自己。我本身意志力就比较坚强，我不用别人督促，说减就减。 是谁晚上吃了我们食堂那么多饭呢？ 我瘦了就行了， 我听说 这么多事儿。 今天晚上好多肉啊，今天食堂是不是？ 对啊， 但我 不好意思 吃多了菜， 拆穿它。 羊蝎子什么四喜丸子。 前两天还在吃健身餐呢，然后隔天一看在啃鸡腿，我说你不减肥了，没事。 这啃鸡腿。 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再靠节食减肥了，都是靠运动，因为 我 的运动量真的是超级大，真的。 不再靠节食减肥了，我现在靠意念。 靠打坐， 靠意念。 说起减肥啊，还有一种就是比较重要的体脂秤。 体脂秤， 对， 我买了一个体脂秤，但我一直在怀疑它到底是否准确。他们那个体脂秤现在做的非常的就是高科技，可以分别监测你的上肢和下肢。 对， 对， 它有算法。 对，是这样的。 为什么想到了 体脂秤？就是跟咱平常用的，对，它跟咱平常用的家庭这个体重秤是一样大小，但是会有一个就是小杆儿， 嗯， 对，会有一个杆儿，那杆儿连一个线，然后你每天把那个杆儿举起来和你的胸部持平，然后保持一下这样的姿势，大概几秒钟，它就可以测算出你的上肢、下肢分别体脂率和你的平均年龄，就和你同龄人相比是偏高的。 而且很多还有 APP， 就是会有绑。 其实 手机上的 对绑在手机上 就可以并算法提醒你该吃什么呀，然后该 缺水啊什么的，你 都可以 什么 用算法 体脂啊之类的。但是其实我觉得以你现在的身高体重的话，你应该都算比较偏低的了。 等一下，等一下，身高体重都偏低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 你出去。 没有没有，两个人可能最后一次 身高 比就是今天了。 真的，我以后考虑不把你们两个放一块儿。 好好珍惜吧，各位。 其实开玩笑， 大家珍惜啊，大家珍惜，没准是。 我觉得 最后一场， 最后一次在公共场， 请大家珍惜。 我们是最后一次嘉宾，以后都是观察员。 观察员，这个儿化音不要忘了啊。 你们永远是漫游嗨翻天的荣誉观察员。 高兴开心，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第一个想剁手的东西，就是体脂秤，这个可能是。 真的，它会有就是很多的牌子，你可以找到自己想 对对对 要的那个功能。比如有的会加上那种基础代谢，它帮你测算。然后如果你正好处在这种节食减肥期的话，可能基础代谢就会方便你去安排一天的就是合理膳食。 还有便于健身的，就不光是减肥，健身也会测体脂的，就是说肌肉的含量和肥肉这个， 相当于一个营养学家、健康家、健身教练 的。但就不知道它是否准确，或者说我们没有办法评价它的原理。 其实我在家称的呢，和在健身房称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不是在健身房， 健身房那个大机器嘛， 对，它是一个大机器，然后就是手上会握一些东西，然后站在那儿就特别。就是戳一下，然后后来他会给你打一个单子，然后后来刚开始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给我打了一个东西，属于肥胖型。 那个时候方便说一下你的体重吗？ 这机器挺好使的啊， 准确啊， 当时的体重啊，150多吧， 160。 那很 没朋友了。 我记得之前你不说你最胖是170吗？ 最胖的时候170， 那我不能永远都最胖的时候吧？ 那我就续着该180是吗？ 说170的话就将近到180了。 哇，你为什么 说170的时候就说170的时候估计就说160的时候将近170 是吗？那我现在应该说我120了。 啊， 所以他现在130。 哇，那真的，其实咱们客观来说，明月的这个健身成果 还是挺有效果， 很厉害的， 挺有效果。 很多人都私信我嘛，他说：“哎，你是怎么瘦下来的？哎，我真的不知道。哎，你可以教教我吗？”少吃多动，对，真的就是很多人 迈开腿， 很多人都这样说，少吃多动。然后很多人就说啊，我受不了啊。其实不是受不了，只是你狠不下来心来做。真的，只要是你晚上不吃什么，中午和早晨少油少盐，然后每天运动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一个月减20斤，我就跟玩儿似的。 但你的那个节食会相对大家来说可能会比较的严苛一些， 宽松啊。 就我说他会节食的比较厉害一些， 当时刚减的时候会比较厉害一些，但后来我现在就吃什么无所谓，还是主要靠运动。 对，运动减肥也是比较健康的， 很重要。 而且很持久。 对， 节食不持久 的。是上半场我们跟大家盘点的好像有很多都是和健康有关的一些 老年人 黑科技 养生节目。 我们要打开我们的思想好吗，年轻人们。 好，养生嗨翻天。 为什么还是离不开健康的养生？其实还有很多这个电子产品啦。那我们这个上半场的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了。片花过后呢，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待会儿你跳，给你个机会，张彤。 好， 我们还会和大家盘点更多这个好玩的、有趣的新潮的电子产品。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 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屏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各位好，我是张彤。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两个大咖，两个著名的相声演员、我们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我们的刘明月还有李兰玲，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刘明月。 我是声优李兰玲。 但是你看看明月，你这就不聪明了、刚把那个梗你知道吧，就是现在民愤难平啊，大家都说你们两个涉嫌欺诈。 没有 提相声演员这个事情，真是 的，你非得体验，大家想起来多尴尬、啊、 真的 开个玩笑了，开个玩笑。今天就是、就是放过我们明月来临好不好？想听相声的话，改天让他们好好给大家录一个，或者是就是我之前有在跟明月来临聊嘛，我说我漫游嗨翻天，今年是第一年开播，等到今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办一个盛大的 party， 就是来邀请我们今年做客漫游嗨翻天的这个嘉宾们，都来展示一下各自的才艺。 观察员， 对， 两位观察员，当然 观察员啊， 对， 我们应该是坐在观察员的位置上主持。 是，不，我觉得给你们两个安排个什么这个双人相声什么的。 我有事儿， 搭个台子，搬个板。 我也是， 是吧？ 对对对，就那件事，哦，想你了， 哦，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你俩真的 走错片场了， 下不来台，对你 两个有什么？ 真是的， 来， 要聊正经的了。今天我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这个黑科技啊，我们可以来这个看一看。首先呢，就是还是从手机来聊起。这个手机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有什么，是不是？ 嗯， 彤彤你笑什么？ 我觉得 像彤同学笑什么？ 像我爸妈当年用过的手机。 因为这个对啊，这个款式可能就是，但 是 我发现 极简 这种样的款式在日本还是比较流行的，而且这个是、这个《新世界福音战士》里面《明日香》里面的一个同款的手机。 哦，翻盖手机， 这个是哦，这是翻盖的， 对，很厉害，而且和我们这个动漫也有关系，是不是？切一下我们 的 节目， 艾瓦的那个 厉害， 包括这个咪酷。咪咕酱的这 个那个手办我有， 哇，真的吗？ 对，我有，是朋友送我的限量版的精品，就是、 哇。你可能从今天开始你没有了，小美会抢走。 冷静，在大连。 你住哪儿啊，兰陵？ 我住大连去、啊。 我正有此意。 我放在大连，我房间里一排的。 嗯，那说到初音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电子厂商都和初音有过合作，包括一个这个也是某手机的一个联名款了，然后包括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国产的， 这样的， 对对对，像这个手机我也是有的，感觉还不错。 嗯，可能从今天开始你又没有，你家在哪里？ 对，然后这个呢，就喜欢美漫的同学不要错过了，就是这个钢铁侠的限量版，哇，真的好炫酷，是不是？ 是，我今天还收到一份钢铁侠的月饼， 哇， 对， 钢铁侠月饼。铁味儿是吗？ 钢铁侠 收 的月饼， 那为啥我收的是个唐老鸭的？ 唐老鸭也挺好啊， 很可爱啊。 对啊， 为什么我这么可爱的？我收的是 总比我收到五仁的好吧？ 不要歧视五仁月饼，不要引战。 我其实很爱五仁月饼，我 很 爱 五仁 月饼。 对 对。 再看我们的手机啊，这个就是这个我也有， 哎、对对对， 看到过， 对， 你咋都有。 嗯， 小美当时为了这个还我们还给她点赞来着，是不是抢？是不是抢着的？ 这个就当时 你已经忘记了吗？给你点赞之恩，你竟然忘了。 我们先出去，你们先聊。 是有的，因为当时就它也算是一个营销的活动嘛，就是希望集齐这个什么画符之类的活动，然后终于欧了一次，所以把这个手机收入囊中。 对， 然后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就是有特别的黑科技的小小 的 电子产品，这个大家猜猜是什么？ 哪个？ 这个，像一个，这是个可穿戴设备， 就那叫什么？ 哦， 按摩仪。 怎么了？ 又到养生嗨翻天了？ 那你觉得他这是来养哪儿的生？就这个 颈子戴在脖子上啊， 眼睛的 不会被勒吗？ 哦，眼罩是吗？ 不是，其实是个头箍，这个是一个智能头箍。啊、就比如说我们比较困的时候哈，我们不用动手，我们只需要摇摇头，这个震动刺激就立刻启动了。 那我何必呢？ 可以给两位一个镜头，你知道吗？他的表情真是 都懵了。 这是一个戴在头上的头箍，就是你每当困的时候，你就摇摇头，然后它立马就震动刺激。 对， 不洗把脸不好吗？ 但这个你洗把脸，你还要从座位上起来，然后去打开水龙头洗脸， 很方便。 啊、 对，摇一摇就按摩了。 但是这个对于司机来说，我觉得确实很必要的。 哎，你说对了，你说对了。你看它这个还可以改善头皮的血液循环， 对， 而且也是针对司机来说会比较好一些。 我们说好了不说养生，我们又回来了， 自己转过去的。 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说每个司机都戴一个这样的头箍，可能那画面 蛮可爱的，还蛮可爱的。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下一个其实也是手机了。这个其实给大家一个对比图，左边是一个普通的手机，右边是一个就是专门针对皮肤 比较黑的 小朋友，就可能肤色比较黑的朋友比较适合用这一款手机。 健康肤色， 这果然是黑科技啊！ 像一些牌子就是完全把它弄白弄白弄白，嗯， 而且这个就是夜拍会比较的好，你会发现它夜拍的话会很清晰， 是的， 不会糊掉， 是， 就是噪点会比较少一些。那这个呢？这个大家看这个萌萌的小方块是什么？ 是不是时钟啊之类的东西？ 嗯，其实这个并没有什么作用。它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卖萌的。我不是在开玩笑、 哎、的 你找的啥黑科技、啊、 黑科技它至少有点用处、啊、 聊疯了今天。 哎，我不知道，就是很多比如说我们上学的同学，包括我们这个上班族的白领，你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在桌上工作和学习会很孤独。 对， 当 对摆个 LED 你不要乐好吗？ 哎呀呀，真的严肃严肃。你看，就是每次当有声音响起的时候呢，这个小东西它就会有不同的表情哦。 哇、嗯、 你看它现在是一种，这算什么表情？ 看不出来。 我俩这种 的 哦 哦的表情是不是？ 对， 就是它会有很多很多的表情，只要你有声音它就会醒来，如果这个办公的场所非常安静的话它就会睡着、嗯、所以你不觉得有这样一个小小的方块陪伴，兰陵你别吓我，看见了有个小小的东西陪伴，你就不会感到孤独了。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我可能会入手一个呢。 好， 你看你们三个男生都没有办法理解女生， 这个不想抢， 真的真的啊！再来给我们再看这个， 我尽量没笑，你知道吗？哎呦，憋死了！ 我刚才记错了，这个是那个清醒的头箍，这个是美摇。 那刚才那个是什么？刚才它就是个头箍，那是个发带是吗？ 我的天！对不起，这个是小蛮运动耳机 啊。 它是个运动耳 机， 为什么是全包的呀？ 嗯， 这能包在耳朵上吗？ 等会儿我来找一找。你问到了， 不能怂， 不能不能不能， 赶紧找到。 它就是个运动耳机，你就记住就好了。 对， 不要管它的原理，它是运动耳机。 哇，耳机运动，一看就很运动，你没发现吗？ 它可能是那种后置式的那种，可以固发。 对，我看我们小伙伴们说这个好丑啊，你指的是哪个好丑了？我要给你好好辩驳辩驳。 我们往下好不好？ 想 下一个好不好？ 这个就厉害了，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家里都会养植物，是不是？ 对。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心爱的植物马上就要濒临死亡，你都不知道。 对。 作为主人来说，这就是缺位的，这 就 是一种 不合格的主人。 不合格的主人，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大家就可以买一个这个小树枝， 智能养树的。 这个、对，这个小树枝，只要你把它插在你这个土壤里面，它就可以监测你的土壤成分，你里面的水的含量，然后包括它有一个传感器，就是可以看到光照，就是你这块的光照是否适合植物生长， 对， 你的这个土壤的水分是否合适。当然它会有一个预设，就是你把你养的这个植物的名称要输进去，它会自动测算这个植物要晒多长时间太阳啊，要浇多少的水。这个真的是很厉害，我也有买过送过朋友， 我还知道， 就是就没 有， 然后 有一些更有些更高端的，它会自动浇水，它会有这种设备， 哇，那 会自动浇水， 那很厉害了。 对对对， 我真的小美，我说句实话，这么多了，这个最有用的，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 的，真 的 是很有用。 对对对，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最简单的手机，因为发现它连个屏幕都没有，只能打电话。 为什么我又想笑？ 这个就是戒网瘾啊，就可以戒这个游戏瘾啊。不要啊，就是这个很好用的吧，我觉得。 你用吗？ 我觉得它的定 我 觉得它的定位应该是给老人。 也不一定是给老人，就这个你不觉得拿出来也很炫酷吗？就是大家都在用各种滑滑滑滑滑的时候，滑滑的手机的时候，你拿出来这种极简的风格，就是有种 一股清流， 对，有种总裁的风格啊！ 笑，我笑。 那个诺基亚现在，哎呦， 我们今天不提品牌的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没事，我当没有听到了。然后下面这个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些。这个倒真的不是充电宝，虽然样子是不是有点像 暖手宝？ 你看那张彤可以猜一下，就是 我觉得这是按摩仪吗？按摩颈部的？ 你看它是不是有一个？ 这是无线 WiFi 吗？ 对， 无线移动 WiFi 是 啊， 那是 也不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那个，就是阿汤哥，他竟然会用他的这个，就是好多特工片里面都会用眼睛来确认身份， 哦、 用虹 膜， 他、这个其实就是个虹膜加密器。 哦 哇，好高科技、啊！ 现在加密什么的呀？这是？ 对，好像就是个 U 盘。 不要问 U 盘啊， 是 U 盘 哦，我以为它可以连接其他设备，然后 对， 然后会有加。 对对， 那以后就更不敢丢 U 盘了，因为会有个虹膜比 U 盘贵。 大家可以再看看这个小小的盒子是什么？ 哦，这真的猜不到，药盒、 提纸器， 你这就只能放一粒胶囊了。 防丢贴片， 不是的， 我们已经瞎猜了。 它其实是一个微型的相机。 哦， 这个微型相机就是可以握在手心里的微型可穿戴式相机，每隔30秒可以自动拍摄一张照片，帮你记录生活。比如说你参加一个什么比赛啊什么的，你可以把它绑在 头盔上。 或者你为什么要比自己的额头？ 也可以这样，一个每次每下出去都这样。 钢铁侠吧，要动。 对，它也是。 内存好大，每半分钟一次。 对，你当然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设置的。 设置哈， 嗯，哦、我觉得是。嗯嗯， 不要点我们的， 对不起，差点把你们 片花点出来。 好了，今天我就是小美给大家分享的这种黑科技的产品，就到这里了。 我们仨鼓个掌吧，要不啊，真棒！哎呀，真棒，太棒了。 所以就是认真准备节目是很有必要的。 对 对、 对， 所以你们呢？ 他们俩宁愿讲相声，我觉得 没有，你不要乱讲，不要乱讲，不讲相声。 其实我们今天也有很多要分享的， 对啊、 比如说、我先分享一个吧，就是现在虽然说很多地方都已经禁止了，就是不让上路，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休闲娱乐的一种小方式。 那你别说了。 好，那我就不说了。下一个。 说。 你也说好不容易。好不容易进入主题。 说。 好，这个东西呢，就是 VR。 VR 哪有禁止的呀？ 我这不换了吗，大哥？就不要让这个尴尬的话题继续下去了。 VR 确实啊，有那种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把手机放到一个简易的 VR 眼镜啊，那就是 比较简易的 伪 VR 啊，就是说它只是 对对对 一种视觉上的 欺骗 营造，不是欺骗营造而已。真正的 VR 是要么是真正电子眼镜，要么是头盔，这是那种叫进入式游戏体验。 对， 我已经就是其实我自己吧就没有买，但是我是在商场里面就是去 体验过50块钱一次呢，我记得之前。 对，然后其实我是比较晕的，尤其是它有那个类似于4D过山车吧，就是坐上去以后，然后它那个一晃， 配套 对，然后看着以后就戴上那个眼镜嘛，就头盔嘛，然后但是真的很晕，但是也真的很像真的，就是等你坐上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由自主的在那狂叫。 我就是很多商场里面其实都会搞 这 种 VR 体验，但我一直没有好意思去体验一下。 我是在想，他居然去商场体验，我们公司明明有两套才能买。 但是商场还有那个就是给你一块空地，然后你还可以打枪，去打怪兽， 打拳击， 对，还可以打，但是你躲就显得很傻了，你知道吗？就一个空地，你在那里，嘿吼， 秘技是反复横跳。 你居然知道版本。秘技是反复横跳。 然后呢，VR 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观光的，我上次做了，然后是特别恐怖类的，然后就有一个人拿着小刀划你，就最怕的不是这点，他那个座椅旁边还有吹风的， 他吹小凉风吹你，吹小凉风吹你，然后就感觉你腰一凉，哟， 其实说点技术项的啊，因为我说我是电子控嘛，为阿伟是比较了解的。我体验过之后，我现在还没有买，因为他现在做的还因为是第一代，还不是很全面，就是有一些只有部分设备和部分游戏会支持这个 VR， 大多数的游戏都只是随便做了一做，就感觉把画幅拉长了，然后这样感觉好像在里边，但其实大部分的游戏都还没有做到真正的配合 VR。而且现在的 VR， 你无论是画质啊，还是真正的感受啊，和你身体动作的捕捉做的都还没有那么到位。 对， 所以我现在还是在等， 就这技术还要再成熟。 我觉得这个技术还是要继续成熟，我才会去。 其实 去入手， 很多人都会晕 VR 嘛，就是其实它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东西是平面的，和咱们就是眼睛看到立体的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一般正常人他会多少都会有点晕的。所以如果要想让 VR 更快的或者更顺利的进入我们的大众生活的话，我建议他这些东西还是需要再去 改进的， 对，改进的。 你们有没有记得就在 VR 设备就是普及之前，还有一种就是智能眼镜？就是之前很有名的某眼镜嘛，就是它会一眨眼就拍一张照， 那个、属于 AR 的范畴。 对， AR 的范畴。 然后我觉得很神奇，当时其实挺想入手一个的，但是觉得有点贵。 确实有点贵，而且技术还不如 VR 成熟呢。对，就可以再等一段时间。像 VR、AR 其实发展还是蛮快的。我觉得到后期肯定是会有技术性突破的。那个时候的话，可以真正的去帮助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 张通刚刚想说啥？ 我就说，其实我也挺想入手一个的， 一个入手 就是那个 VR 的头盔式的那个，对， 对， 在家里展现可以不怕别人笑话吗？ 如果要是有更多的游戏能支持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入手一个。 对，而且家里的空间太小的话，可能也会玩不转。 特别摆一个茶几儿，摆个沙发，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对， 其实说到电子产品呢，就是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哈。其实不知道三位有没有涉足，就是很多女性的美容仪器其实也很火爆。 我前段时间刚给我妈买了一个。 前段时间刘明月刚给自己买了一个。 你挺豁得出去。 其实我也有。对。 哎呀，我的天哪！ 我有洁面仪。 洁面仪。 对，我用声波的洁面仪。因为 我特别需要这 个。我是油脸，我经常会出很多油。 洗不干净。 但是就这个，使用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说，就像这种声波洁面仪，就一周用一两次就可以了。 对对对。 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天天用，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毛孔很粗大。 它会破坏角质层。 对 对 对对 对。 然后我 入手的那个就是类似于啥的，我不太清楚，反正就 是 属于美 容 的 综合 美 容 仪器。 美容，对，美容棒 棒，震动 啊，你是美容棒是吗？ 然后要有精液、精油 啊， 精油，对，然后就是有那种那个美容的那个，然后涂在那个美容仪上，然后进行按摩，它会帮助你 加热呀、变冷啊什么之类的， 对，更好。 其实还有那个，就是它那种。就是美容棒还会有各种，就是号称是有微电流， 是是是， 就虽然它自身是不插电的， 对对， 然后你可以就 是里边安电池了呀， 不安电池， 不安电池吗？ 就是它会有一个类似太阳能就是面板的那种 东西，哦，太阳能。 然后你就是可以就是用 生物电吧， 对，应该算生物电吧， 人家叫生物磁场吧， 说是太阳能， 就他们在做评测的时候就连那个电表是有电的， 对，很多时候呢， 但是它不插电， 他不知道那个电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我也很好奇，因为我之前用过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就是那个我妈给我妈用了之后，我觉得皮肤改善还挺大的，就是这样一个机器。 就是你给妈妈买的也是按摩仪？ 按摩仪它是综合的那种，就有这个震动啊、按摩呀，然后变冷啊、变热啊什么之类的。 那你那个应该是比较就是综合性的， 综合性的有一点点就是。哎，去手你看，没了。 那你这应该是 夹 肢，斥巨资来。 如果说黑科技的话，还有说，比如说有一种有些灯，比如说那个医美会有那种， 我也入手了。 对对，我知道。 黄光、蓝光嘛， 它有不同的功效，特别它这个效果还 是需要坚持下来的。 对， 其实我也想入手一个。 那你不用了。 其实就是在暗示兰陵送了手环之后该送这个了， 那个游戏 买不起， 有点贵， 太贵了， 对， 这个 是 贵的，真正的黑科技。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悠悠，就来过的悠悠月山，他就买了一个那个蒸脸仪。 蒸脸仪，蒸脸仪有用吗？ 吸雾气的，其实挺有用的， 是吗？ 其实那个是可以促进吸收的，因为毛孔打开之后再涂那些精 华。你知道你说到了我的就是痛处，我当时就是用蒸脸仪先把毛孔蒸开，然后就拼命拿那个洗脸刷狂刷。 毛孔更大了， 就毛孔就是 太伤皮肤了，这个 总爆痘。 对， 后来我就是借用了这些东西，然后慢慢好起来了。 因为其实 不能用太频， 护肤还是懂一些的，因为我脸上皮肤太惨了，嗯、就是之前有很多痘痘，这些都是我拯救过来的。 你是怎么说出口的？ 其实皮肤的油脂啊是。其实有一定程度是在保护人类皮肤的，如果你都给它弄得特别干净没有保护层、嗯、就会你皮肤就会像你说的长痘啊干裂这样。对、 嗯、 对， 嗯，咱们再来想想其他的这个黑科技的电， 想到了一个现在最近还挺火的一个电吹风、嗯、某 负离子 戴某、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种一个圆圈、嗯、 圆圈 那是什么原理？ 无风扇的 那个什么原理我倒不懂，但是我用过一次就感觉它是很黑科技吧、嗯、因为原来用过之后你会觉得很烫，确的时间特别是女生头发长、嗯、会长时间会很烫、嗯、它会自己调动那个温度、 啊、 而且风呢、嗯、风也会比平时的这些吹风机要更大一些，说干的更快一些、 嗯、 而且我觉得最关键一个就是你在吹风的时候打电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消声 哇 没有噪音， 很厉害、嗯、 这个好哎。 因为之前呢、 嗯、 就是一直在用普通的吹风机，后来就是当时大家都在就是流行有一种叫做负离子的吹风机， 是是是， 那个负离子吹风机就是你可以把头发吹得非常的顺滑，所以就是很多女生都是在追捧， 就对 现在又出了这个，我觉得 之前的那种、嗯、就之前那种负离子的有便宜有贵的、 嗯、 像便宜的一些负离子两三百可以买到、 嗯、 但你们说那种无扇叶的那个、 嗯、那就是很 要几千 几千 元， 几千 块、 哦、我记得是六千多、 哇那这个确实是 太贵了。对、 嗯、有经济能力的小伙伴可以考虑 一下， 咱们可以聊一聊畅想一下， 就是就是我本来想戴一个耳机，就是那个耳机已经买了很长时间了，是个猫耳的耳机、 啊啊、 就是可以变颜色的那个、 嗯、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炫酷、 嗯、 而那个耳机我买了之后我才发现它那个猫耳是可以外放的、 啊、 就是可以把音乐分享给你旁边的人、 那个、我曾经就很我想买一个送人的、 嗯、 但是 你可以的，因为你脑袋小， 好想和你们成为朋友啊。 我不戴因为那个太贵了，也是很贵的， 嗯， 就是很可爱。 对，那个很可爱。就 是、那个 是 蓝牙的呢，还是 蓝牙的？ 也是蓝牙的。 对， 对 对。哦，这个也是 可以蓝牙，可以连线， 可以连，当然都可以连线了。 好想要链接啊，这个也想入手。 但是就是嗯，可能你要跟周围的小伙伴说清楚，我要跟你分享音乐了，再打开，要不那个样子会比较比较呆萌一些了。 我觉得挺可爱的。 对，我觉得还是挺可爱的，因为我在网上有人看到过戴这个东西，我觉得 有很多 很萌 妹子都是， 对， 我买的是个银色的，改天带给大家看好不好？ 他不 是 觉得可 以， 它会变颜色吗？ 会显得脑袋比较大一些。 它会变颜色吗？ 会不变颜色的。 它是呼吸灯，头也不是很大啊。 嗯，是啊。 不是说他其实暗示我头大，行吗？ 它是有呼吸灯的。 还有大家在聊，就是很多男生都特别喜欢玩无人机。 是， 对。 无人机 好像这两年也就是，但是 我最近听过很多无人机被击落的消息。 但是无人机不可以在我们这个北京城区里面飞， 对对对对，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航道什么都是不可以的， 都是不可以的哦。 一定高， 所以我们什么都没说，算了，下一个吧。 是、 啊、什么？ 就是还有那个 GoPro。 对、 哦、 运动摄影、运动摄像机， 对，运动 这个它很稳定、 嗯、我当时我公司年会的时候、啊、抽奖抽了一个 等奖， 哇、 嗯、 卖吗？出吗？ 出， 拿那个美容仪换。 后来呢，其实我一直也没有怎么用过，因为它都是运动那个出去玩的时候拍 广角 比较好嘛。 对， 我而且还能潜水什么的、 嗯、 主要是 它不运动。 不是，主要是工作也太忙了嘛，也没有时间去潜水啊，或者是去玩什么呀。 啊，北斗听见了吗？明明说工作太忙了， 太忙 了， 不是这个意思。他主要说是潜水，主要不是忙，是因为没钱。 嗯， 对，还是穷。 就是工资开的少是吧？ 他就是这意思， 又嫌忙又闲。 你比我多吗？ 不 那不就完了吗？ 其实这个真的，你会发现它的宣传片基本上都是那种什么跳伞的时候会带、啊、 极限运动什么的， 对，极限各种极限运动， 放在头盔上 面，非常有感觉。对，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滑滑雪啊什么的之类的带着， 这个、 挺好的、 嗯。 但是我滑雪又容易摔， 嗯， 我会。 但你们知道，就是这种运动摄像机还有一个用途，就我之前买过一个就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国产的某品牌的这种运动摄像机，后来我把它当做了那个行车记录仪。 行车记录仪，您脑洞也够大。 它真的可以做 行车记录仪，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它不会没电吗？ 就是你在车里走线呀。 哦， 嗯， 对，可以插一个充电宝。 对，在车里走线。 哇，可以，可以，可以。 也是， 而且内存还很大， 很好用。 对，嗯。 其实说起黑科技，我知道之前看过一款，就是喷雾喷在身上，喷衣服和鞋子，你就变成雨衣了。 哦， 也不会变得很那个不舒服，就是材质还是不会变化的， 就下雨天不怕。 纳米涂层，对， 哇，这个真的很厉害。 这其实就是跟电子产品没啥关系，但也算 黑科技。 黑科技，对对对。 对，包括你刚才跟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一喷就有头发的那个。 哦，免洗喷雾。对，因为 是免洗喷雾还是生发喷雾啊？不是生发喷雾， 那 个 植 发，那 个 植 发就是地中海嘛。有一些人到中年，地中海。 你这个说的太，你说的轻描淡写，但是你20年后再看今天晚上， 我家没有这个传统，就是日本的一个产品，它生发是喷在上面的，喷丝跟真发一样，喷在头发上之后会粘在你的头发上，跟真发一模一样，完全看不出来。然后如果你想不用的时候把倒过来，是个吸筒，一吸就变成地中海了。 哇，真的是 很厉害， 看着特别吓人， 怎么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 但这个真的算黑科技了， 算 真的很厉害。 我前一阵我还看到一个， 而且很便宜， 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是做的广告还是什么，就类似于，就是它也是属于一个化妆品嘛，就是说是一个粉底抹一层，然后一摘跟一层皮似的。 你这个好可怕。 真的，就是 皮吗？ 它那就是抹一层嘛，就抹一层，然后抹完了以后然后可以摘。 那也算面膜的一种吧。 它不是面膜，它就是一种化妆品，属于粉底啊。 哦，就这样免卸妆直接摘下来就可以了是吗？ 不是，它主要就是它这一层呢就遮得你什么都看不到了，真的是看着皮肤特别好的。 我想起来了，他不懂，不是那个一摘 还有半分钟啊。 它很厚重，就可以遮得你脸，就完全可以改肤色。然后他说的是卸妆的时候给它撕下来， 就是卸妆的时候一摘那个那啥， 就是因为它很厚，遮瑕能力非常强，所以会成一层膜。 那这个是不是特效化妆会用的比较多？ 我觉得会， 我觉得其实这样挺好的，以后你卸妆的时候直接你脸上可以画的怎么样都行。 但是卸妆一定要好好做，不管用什么化妆品还是要卸妆的，是吧？ 对。 那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黑科技的产品，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好玩的电子产品。对，大家十一假期可以自行那个 自行剁手。 对，自行剁手。那非常感谢我们的明月兰陵这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二位， 谢谢， 辛苦了 大家， 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 那么大家如果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记得加入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就是56755-6693，56755-6693，欢迎大家多多加入。那么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青春联盟，那么明天我们是不是还要有依然有新鲜的内容带给大家？ 是，明天依然有新鲜内容带给大家，就是我和漫游观察员刘明月的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这个 IP 运营的负责人爱国熊猫，以及这个那兔的第四季的主题曲演唱者五年做客直播间。所以喜欢大兔的小伙伴们一定不要错过了。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左小美， 我是张彤，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